起的地，爽爽朗朗的天，快快乐乐的生活美在心里边。春风它一天一天的暖阳，日子它也走路也哭，

是新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家。

长城，喊一声呀，听呐，呀，你父